活中磨去了脾气，多少人生活里承受了委屈。当你需要别人的关怀和鼓励，却发现身边的人都离你而去，此时此刻你也不必太在意，慢慢你就知道做人的道理。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，只有更加努力来帮助自己。如果上帝没有帮助你，那他相信你一定可以。不要悲观失望，不要犹豫，要这样坚持过去就一定胜利。让人生活中磨去了脾气，多少人生活里承受了委屈。当你需要别人的关怀和鼓励，却发现身边的人都离你而去，此时此刻你也不必太在意，慢慢你就知道做人的道理。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，只有更加努力来帮助自己。如果上帝没有帮助你，那他相信这样坚持过去就一定胜利。如果上帝没有帮助你，那他相信你一定可以。慢慢坚持努力，不要放弃，熬过去。